期奥迪三十周年，购奥迪 A6L 优选购车政策此刻立下，金庸梦想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李建清，找到你。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 第九位，邓同天，心事。 望你愿意重出修人权。 第八位，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第七位，张杰，星光。第六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五位，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未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 第四位，周华健，橙红年代。第三位，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 第二位，张信哲，友情世间。 好多么美呀，一首。 本周冠军曲，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麒麟主持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看到本周中国榜的 Top 40有多位歌手出道满20年，许巍这首《我的爱》呢，已经连续四周蝉联中国榜的第一名。从1997年推出首张专辑《在别处》，这20多年，我们见证了许巍从阴郁走向灿烂，求变的时光漫步，多元化的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走向成熟的爱如少年，以及更加开阔的此时此刻。现在许巍的歌曲带着一种大爱啊。往前推10年，他的作品是委婉深沉，借助星空、时光以及季节等一些意象的事物来表现爱情。第一首歌，许巍《四季》。 鲜花盛开的季节里，是再次出发的起点。这5月城市的天空，有天使沐浴在星光里。春天是因为我思念你，春风里温暖的琴声，是海棠花开放蓝天里，幽香的清雅宛如你。我如此爱你们的季节，是7月每次的来临。虽然我和你相隔千里， 却依然和你在一起。古老的城墙就好像沉默的莲花绽放夕阳里，你们互相搀扶的身影缓慢走在晚风。最美的天空，你的笑容和青山相映，让我的心感到宁静。西山在这九月的下午，成为了我的小遥想。这个秋天和以往不同，也是人生里的初次。放下渴望收获的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简简单单阳光照在冬天。 这里是中歌榜，今天第一首歌是许巍的四季啊。许巍我的爱呢，本周继续蝉联中歌榜 Top 40的 No.1 啊。接下来我们听亚军歌曲的歌手的歌。本周排在第二名呢是张信哲最新的专辑《歌时代二》当中的《友情世间》。张信哲从1989年推出首张专辑《说谎》，明年就是他出道30年的日子。成名于华语歌坛的黄金年代，到现在一直活跃在歌坛的一线。这不仅与他的努力有关，也与时代有关。与每个时代契合度越高，自然不会被潮流所抛弃。在音乐上的做法就是不断的找有才华的新秀来合作，这样他的心态和作品与新一代的年轻人是没有代沟的。 我拾起一颗两颗三颗贝壳，那颜色金色灰色紫色白色，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在过去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盘着的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

悉的我，看不清意图，我达不到的放不开的不，爱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我为谁让步，又为什么去祝福，那脉搏的脚步有多少是赌注，我想不都是有这么个归宿， 谢谢。 发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胡闹着迷，作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我愿度着迷，啊，哈，舍不得摧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人为、啊、找不到色相代替、啊啊、当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听风吻雨撞落日未曾彷徨，披山港海浅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向结交那里已情长埋葬，登峰吻雨撞落日未曾彷徨，披山港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向偏教那里已情长埋葬，笑你我枉花光心爱镜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喜胡闹着迷，作你我太贪功乱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愤哀怨都着迷、啊、舍不得摧赞俗世，躲不开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听风吻雨撞落日未曾彷徨，披山港海千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 慢慢共谁同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向便教那女儿情长埋葬。真风吻雨藏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千船竟也未绝望，花马就变切杀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弯千手不能忘，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航，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向共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周华健在现场改编自己的代表作叫《难念的经》哈。爱忘歌词的周华健的演唱会很怕唱这首歌，因为歌词太难背了。作为长青树呢，周华健出道当然是三十加，历经了台湾地区的这个民歌风啊，唱片工业的兴衰，以及今天数字工业的时代啊，他都见证了。2000年之后，新的风格让他很迷茫，后来想明白了，他开始在音乐当中来做自己哈。麒麟呢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来看看本周 Top 40里面有哪些歌手是出道20年以上的。好，接下来我看到了陈奕迅啊，也迈入了出道20多年的队伍当中。1995年，他参加了香港无线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一曲夺魁。1996年呢，在华星推出了首张同名的专辑。那时候呢，新秀歌唱大赛的获奖者呢，都必须要签约的是 TVB 旗下的华星唱片啊。后来呢，他转到了英皇啊。如果说华星是在摸索英皇时代，在商业上开始取得很大的成功，后来到了环球时代呢，陈奕迅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来合作，来寻求新的突破啊。我觉得到他现在目前这个段位呢，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责任跟担当啊。他一直在普通话市场推广粤语作品，希望啊粤语歌坛能够得到复兴啊。他最新的粤语作品《渐渐》目前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6。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前年大前年曾经出现在榜上的《无条件》啊。 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我仍然会冷静聆听，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进退也共鸣，时日会蔓延再蔓延，某些不可改变的改变，如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就这么放大了缺点，来让我问谁可决定，那些东西叫作完美之线，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当潮流爱新鲜，当旁人爱标签，幸得伴着你我是窝心的自然。当闲言再沾酸，他妒忌多点，因世上的挚爱是不计较条件，谁又可清楚看见？缺陷，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笑，何妨与你又重温？仍然我说我庆幸，你永远胜过别人。期待你没完爱没完，放开吧。别打算的打算，做一些可以约定的约定，就抱紧以后每一天。其实你定然都发现，我有很多未达完美事情，我只懂得。

会是你的。 这首特别的歌曲是来自姚贝娜费春沙宝亮带来的《只因为爱》，八年前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我们看到沙宝亮最新的一首单曲，有他自己本人创作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呢，在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五的位置。1995年，沙宝亮唱了《国安永远争第一》，算是他正式入行元年，到现在他出道23年的时间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Top 40当中呢还有哪些歌手出道时间比较长，超过20年。虽然你看马上又呢当歌手的时间并不算特别的长但是他是相当资深的音乐人了，从1990年开始创作，93年就开始影视配乐的创作和制作哈。 2014年登上中国好歌曲，让大家知道他不仅会写而且还会唱。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第24为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演唱的插曲，叫《近在远方》。马上有。 深秋不知不觉已转凉，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一起到地久天长。你是我眼光里那一滴海洋，悄悄晃动都会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装坚强，触摸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守候的翅膀，可知道请能够原谅，别把遗憾推给来日方长，拥抱之外都是我的远方，一直都把你画在我心中央，就算把双眼闭上，我也能清楚看见你的脸庞。却已转凉，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一起到地久天长。你是我眼光里那一滴海洋，悄悄晃动都会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装坚强，变成了火。 天哪，这首歌我觉得太适合沙宝亮来唱了，你有这个感觉吗？当然马上又也唱得很好听，只是不一样的感觉啊。这是马上又作曲编曲演唱 OST 叫近在远方，本周中国榜 Top 40 排在第24的一首歌。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再来看一下 Top 40当中哈。那今年这个斗鱼翻拍成电影，飞儿乐团当中的陈建宁跟阿庆呢跟这个 IP 再续前缘，参与创作的主题曲星火排在第20位哈，演唱者叫 Lydia， 现在有一点懵哈。 Lydia 演唱的星火， Lydia 其实是飞儿乐团的怎么讲成名曲第一首歌曲哈。陈建宁当然他的创作生涯是超过了20年，他组建的飞儿乐团从正式出道到现在大概14年的时间啊。现在这个能否再合体是个问号。我记得阿庆来做客中歌榜的时候呢曾经表示过 FIR 呢是不会解散，只是大家呢音乐理念上发生了分歧，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那飞呢也 solo 单飞出自己的专辑所以现在未来是未知数哈。我们来听一下14年前飞儿乐团 FIR 演唱的 Lydia。 Lydia， 迷离的眼眶为何流浪，心碎的海洋受了伤，连微笑都为谁而唱。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今夜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你太远的梦 2004年 FIR 一夜爆红，听到当年的 Lydia。 再来看一下 Top 40当中，哇，这对组合出道17年的时间了。我们看到 TOP 40里面有其中之一的田馥甄，黑比自己的房间排的第36位哈。 下面我们换一首歌来听一下，送给自己的 To Hebe。 青春期有完结篇，北极熊有没有未来，地球若要毁灭，请带走我的忧郁。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第20位 Lydia 星火。 我要我想把心中火药熄灭的花火。 第19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18位冯丽君烟暖雨收。 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 第17位萨顶顶随风自在。 自由自在随风而来。 第16位张杰竹。第15名李荣浩张嘉明何婉君。第14位张杰一路之下。 在路上都希望长出翅膀。

坚持还给你一寸心，未来不问情，也一路闯沙，红颜人似花。你的泪打湿了曾经，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我情最无情。 沙宝亮唱得非常的厉害，但是他从来好像不是一个标榜创作的歌手，但是他很多的自己写的歌却能带来惊喜，比如说前些年的《无名指》温婉感人，而这首刚刚上榜的新歌《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更加上了唯美旋律的一种感觉，本着 Top 40里排在第五的位置啊。写歌呢有感性有理性，写一首好歌往往是灵感闪现的结果，甚至写歌的人最开始都不会预料大家会如此喜欢。下面这首歌呢曾经被他扔进垃圾桶里，多亏了制作人谭一哲给捡了回来，搭配富有律动感的编曲才成了他的自创代表作。我们来听一下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哈。 高架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东京下雨，淋湿玻璃收音机，你听几点几？大半个地球。还没到对的时间。

向往都已云烟，在过去或许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 别纠缠，别装作感叹。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让一切都体谅，让一切都体谅。成长，我们比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错散，就散。 这是这两年非常爆款的一首歌曲 JC 陈永彤啊，他这首歌的原唱啊叫说散就散，是由香港著名的音乐人伍乐成来作曲啊。可以呢发现在主歌跟副歌部分都有着层层递进的关系，这也是写出好听旋律的其中的一种方法。那你觉得音乐跟数学物理有密切的关系吗？很多人对理性创作是深信不疑的，的确复杂的音乐理论、旋律的走向、和声的搭配都是可以，怎么讲，可以算出来的吧啊。但是说到气质这个东西，无论是放在什么样的艺术领域，往往都是感性的，才华闪现的，可遇不可求的。继续停留在香港啊，我们来听一下香港民谣界的代表人物林一峰的 Lost in LA。 麒麟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啊。 告别的时候，我只感到好累，不想说话，不想看到谁。结实的拥抱，抱不住脆弱的关心。我拿什么支持我的伤悲？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在雪过封藏，你就是。

想着下段感情，写上一段引起的连锁反应，习惯的全力而去，也许早已注定，饶了自己， 饶了自己， 放开了你，一把大火烧不掉的勇气。 三年前刘凤瑶的一首歌曲叫做 Loving You， 很久没有她自己演唱的新歌，不过在本周的榜上呢，有刘凤瑶创作和制作的一首全新的作品，这是由演员冯丽君所演唱，由冯丽君主演的网剧《等到烟暖雨收》的插曲叫做《烟暖雨收》，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18的位置。在这首新歌里面，刘凤瑶在旋律上呢是遵从传统古典文化，又不拘泥于五声音阶的创作，特别是在副歌部分的处理上面有着涟漪荡漾的感觉，很美啊。冯丽君也给了这首歌很好的演绎，平稳而用情啊。烟暖雨收， 本该是缘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是不愿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星星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给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还是怨念一场，不料却缘有两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三丈，舍下我此生时光，是如愿一场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成双。 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透视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夜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 我们听到这是新人冯丽君所演唱的一首 OST， 叫《烟暖雨收》，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18的位置。如果有空的话，可以登录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为这首歌点赞、评论、转帖。也许现在的流行音乐，特别是像 EDM 啊、Hip Hop 的这种兴起，让旋律似乎没有那么的重要了。但是，曾经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流行歌坛，诞生了大量的以旋律见长的经典好歌，也出现了众多的优秀音乐人。其中的翘楚之一罗大佑，他的创作有着中国古典之美，又擅长运用小调音阶营造忧伤而迷离的情感，像恋曲、1990、追梦人、你的样子等等，都是绝对的佳作。而在罗大佑的作品当中，一些平铺直叙的情歌作品也往往可以深入人心。接下来我选择他的这首《思念》送给你们。 消失于风雨中，你走在我身旁，陪我穿过那深深黑夜，微微的光芒。陌生的路途中，点燃我的心房，你脸上羞涩泛起红红的光。消失于风雨中，在我的心情像有无限的缠绵飘过窗前的云。挥洒你的笑容，挥手一摆，溶解我昨夜已悄悄凝固的冰冷的心。 总飘越来越远，挥洒你的笑容，回声一转，别聊我年少的烦恼，寂寞与过眼。 吉林呢，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罗大佑的一首《思念》。同样是中文流行歌坛的翘楚之一啊，李宗盛，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以词动人，而为了搭配歌词的表达，旋律上往往是散而不乱哈。不过接下来这首大家几十年愿意在 KTV 里面这个唱上的鬼迷心窍，却有着流畅好听又可以击中人心的旋律啊，李宗盛。 曾经真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绪却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有多少人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跟着来唱啊，李宗盛鬼迷心窍。你会唱是不是代表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呢？ 在九十年代呢，曾经和李宗盛一起推出过专辑的卢冠廷，也是一位名声响亮的著名音乐人，他创作了大量的电影音乐啊。而说到卢冠廷，最被大家熟悉的作品还是这首《一生所爱》，词也好，曲也精彩，最重要的是整首歌的意境和气质是那么的深入人心，这也是我常年歌单 list 里面最爱的歌曲之一。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麒麟在北京就和大家一起再来重温这首歌曲带来的感动，《一生所爱》。 从前现在过去再不来，红红落叶长埋尘岛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天边的你飘过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上品折扣京城六店十八周年庆，10月18日起，300大品牌1-6折基础上，一件再9折，2件再8-5折，3件再8折。